《哈利波特与密室》第四章，在利痕书店第九集。哈利迅速朝四下一望，看到左边有一个黑色的大柜子，便闪身钻了进去，掩上柜门，只留了一条细缝。几秒钟后，铃声一响，马尔福走进店里，他身后的那个男人只能是他的父亲，也是那样苍白的尖脸，那样冷漠的灰眼睛。马尔福先生穿过殿堂，懒洋洋地看着陈列的物品，摇响了柜台上的铃铛，然后转身对儿子说， 什么都别碰，德拉克。 马尔福正要伸手摸那只玻璃眼球，一边说， 我以为你要给我买件礼物呢。 我是说要给你买一把比赛用的飞天扫帚。 他父亲用手指扣着柜台说， 如果我不是学院队的队员，买飞天扫帚又有什么用？ 马尔福气呼呼地说， 哈利波特去年得了一把光轮2000，邓布利多特许他代表格兰芬多学院比赛，他根本就不配。不就是因为他有些名气，因为他额头上有一个愚蠢的伤疤。 马尔福弯腰仔细查看满满一个架子的头盖骨， 所有人都觉得他那么优秀， 了不起的哈利波特和他的伤疤，还有他的飞天扫帚。 你已经跟我讲了至少有十遍了。 马尔福先生看了儿子一眼，制止他再说下去。 我要提醒你，当大多数人都把哈利波特看成是赶跑黑魔王的英雄时，你不装作喜欢他是不明智的。啊，铂金先生。 一个弓腰驼背的男人出现在柜台后面，用手向后捋着油光光的头发。 马尔福先生，再次见到您真让人愉快。 铂金先生用和他的头发一样油滑的腔调说道。 非常荣幸啊、还有马尔福少爷，欢迎光临。我能为您做些什么？ 我一定要给您看看今天刚进的，价钱非常公道。 我今天不买东西，铂金先生，我是来卖东西的。 马尔福先生说。 卖东西？ 铂金先生脸上的笑容稍稍减少了一些。 你想必听说了，布里加起了超查。 马尔福先生说着，从衣服内侧的口袋里摸出一卷羊皮纸，展开给铂金先生看。 我家里有一些可能给我造成不便的东西，如果布里来。 铂金先生戴上一副夹鼻眼镜，低头看着清单。 想来布里不会去打搅您吧，先生。 马尔福先生撇了撇嘴。 哼，目前还没有来过，马尔福的名字还有一点威望，可是布里越来越好管闲事了。据说要出台一部新的麻瓜保护法，一定是那个邋里邋遢的蠢货亚瑟维斯莱在背后搞鬼，他最喜欢麻瓜。 哈利觉得怒火中烧。 你知道这上面的有些毒药可以让他看上去。 我明白，先生，这是当然的。 铂金先生说。 让我看看，能把那个给我看看吗？ 德拉科指着垫子上那只枯萎的人手问道。 光荣之手。 铂金先生叫道，丢下马尔福先生的单子，奔到德拉科面前。 插上一支蜡烛，只有拿着它的人才能看见亮光，是小偷和强盗最好的朋友。您的儿子很有眼力，先生。 我希望我的儿子比小偷和强盗多有点出息，铂金。 马尔福先生冷冷地说。铂金先生马上说。 对不起，先生，我没有那个意思。 不过要是他的成绩没有起色。 马尔福先生语气更冷地说。 他也许只能干那些勾当。 这不是我的错。 德拉科顶嘴说。 老师们都偏心。那个赫敏·格兰杰， 一个非巫师家庭出身的女孩，回回考试都比你强，我还以为你会感到羞耻呢。 马尔福先生怒气冲冲地说。看到德拉科又羞又恼的样子，哈利差点笑出声来。 哎，到处都是这样。 铂金先生用他那油滑的腔调说， 巫师血统越来越不值钱了。 我不这样认为。 马尔福先生说，他的长鼻孔扇动着，喷着粗气。 彼此彼此，先生。 铂金先生深鞠一躬说， 那么也许我们可以接着看我的单子了。 马尔福先生不耐烦地说， 我时间不多，铂金，今天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办。 他们开始讨价还价，德拉科随心所欲地观看店里出售的物品，眼看着就要接近哈利的藏身之处，哈利的心提了起来。德拉科停下来研究一根长长的绞索，又傻笑着念一串华贵的蛋白石项链上的牌子，当心切勿触摸，已被施咒，曾夺走19位麻瓜拥有者的生命。德拉科转过身，看到了那个柜子，他走上前，手伸向了门把手。 成了。 马尔福先生在柜台那边说， 过来，德拉科。 德拉科转身走开了。哈利用衣袖擦了擦额头， 再见，铂金先生，明天我在家里等你来拿货。 门一关，铂金先生立刻收起了他那谄媚的腔调。 再见吧，马尔福先生，如果那些传说是真的，你卖给我的东西还不到你宅子里私藏的一半。 铂金先生愤愤地嘀咕着走进后房去了。哈利等了一会儿，怕他还会出来，然后他尽可能悄无声息地钻出柜子，走过那些玻璃柜台，溜出了店门。他把破眼镜摁在眼睛上，往四下里张望，眼前是一条肮脏的小巷，两旁似乎全是黑魔法的店铺。他刚刚出来的那一家叫铂金伯克，好像是最大的，但对面一家的橱窗里阴森森地陈列着一些萎缩的人头。隔着两家门面，一个大笼子里黑压压地爬满了巨大的黑蜘蛛。在一个阴暗的门洞里，有两个衣衫褴褛的巫师正看着他窃窃私语。哈利感到毛骨悚然，想要赶快离开这里。他一路努力把眼镜片扶正，心中抱着一线希望，但愿能摸出去。一家卖毒蜡烛的店铺前挂着块旧木头揭牌，告诉他这是翻倒巷。这没有用，哈利从来都没听说过这个地方。他想，可能是在维斯莱家火炉里时吞了满嘴烟灰，没有把地名说清楚。他竭力保持镇静，思索着该怎么办。 不是迷路了吧，亲爱的？ 耳边忽然响起一个声音，把他吓了一跳。一个老女巫站在他面前，拖着一叠酷似整片死人指甲的东西。他咩斜着哈利，露出长着苔藓的牙齿。哈利慌忙后退。 我很好，谢谢。 他说， 我只是…… 哈利，你在这里干什么？ 哈利的心砰砰跳起来，那女巫也惊得一跳，指甲纷纷洒落到他的脚背上。他诅咒着，只见海格那魁梧的猎场看守正大步向他们走来，甲虫般乌黑晶亮的眼睛在大胡子上边炯炯放光。 啊，海格！ 哈利心里一宽，沙哑着嗓子喊道， 我迷路了，飞鹿粉。 海格揪住哈利的后脖梗，把他从老女巫身边拉开，又一挥手打落了老巫婆手里的盘子。他的尖叫声一直追着他们穿过曲曲折折的小巷，直到他们来到明亮的阳光下。哈利远远地看到了一个熟悉的雪白色大理石建筑，古灵阁银行。海格直接把他带到了对角巷。 唉，看你这样子， 海格粗声粗气地说，用力给哈利掸去身上的煤灰。他手脚很重，差点把哈利搡进一家药店外的火龙粪桶里。 在翻倒巷里瞎转，你不知道那不是个好地方。哈利，别让人看见你在那儿。 我也看出来了。 哈利见海格又要来替他掸灰，连忙躲开。 跟你说我迷路了吗？哎，你在那儿干什么？ 哦，我在找一种驱除食肉鼻涕虫的药。 海格粗声粗气地说。 他们快把学校的卷心菜糟蹋光了。你不是一个人吧？ 我现在住在维斯莱家，可是我们走散了。 哈利解释说。 我得去找他们。 他们一起朝前走去。 你怎么一直不给我回信？ 海格问。哈利在他身边一溜小跑，他三步才能赶上海格那双大皮靴的一步。哈利把多比和德斯里家的情况都跟他说了。 可恶的麻瓜， 海格咆哮道。 要是我知道。 哈利，哈利，快过来。 哈利一抬头，看见赫敏·格兰杰站在古灵阁的白色台阶上，他跑下来迎接他们，蓬松的棕发在身后飞扬。 你的眼镜怎么了？你好，海格，又看到你们俩了，真是太好了。你去古灵阁吗，哈利？ 我找到维斯莱一家之后就去。 哈利说。 你不用找多久的。 海格笑道。哈利和赫敏环顾四周，看见罗恩、弗雷德、乔治、珀西和维斯莱先生正从拥挤的街上快步跑来。 哈利， 维斯莱先生喘着气说。 我们但愿你只错过了一个炉门。 他擦了擦亮晶晶的秃顶。 茉莉都急疯了，他马上就来。 你从哪儿出来的？ 罗恩问。 翻倒巷。 海格板着脸说。 太棒了。 弗雷德和乔治一起叫了起来。 大人们从来不让我们去的。 罗恩羡慕地说。 我想最好别去。 海格粗声说。维斯莱夫人急急地向这边跑来，手里拎着的手提包剧烈摆动。金妮拉着她的另一只手，吃力地跟着。 哈利，亲爱的，天知道你跑哪儿去了。 他上气不接下气地从包里拿出一把大衣刷，开始掸扫哈利身上没被海格拍掉的煤灰。维斯莱先生接过哈利的眼镜，用魔杖一点，还回来的眼镜像新的一样。 我得走了。 海格说，他的手正被维斯莱夫人紧紧攥着。 翻倒巷，多亏你发现了他，海格。 霍格沃茨见。 他大步流星地走了，比街上所有的人都高出一个头和一个肩膀。 你们猜我在铂金伯克店里看到谁了？ 走上古灵阁的台阶时，哈利问罗恩和赫敏。 马尔福和他爸爸。 卢修斯·马尔福买什么东西了吗？ 维斯莱先生在他们身后警惕地问。 没有，他去卖东西了。 他害怕了。 维斯莱先生严肃而满意地说。 我真想抓到卢修斯·马尔福的证据。 当心点，亚瑟。 维斯莱夫人告诫他说。一位妖精弓着身子把他们引进银行。 那家人可不好惹，别去咬你啃不动的骨头。 你认为我斗不过马尔福？ 维斯莱先生愤愤地说。可是他的注意力马上被转移了，因为他看见赫敏的父母局促地站在横贯整个大理石大厅的柜台旁，等着赫敏给他们做介绍。 你们是麻瓜？ 维斯莱先生高兴地说。 我们一定要喝一杯去。你手里拿的那个是什么？你们在兑换麻瓜货币。茉莉，你瞧。 他兴奋地指着格兰杰先生手里那张十英镑的钞票说。 一会儿还在这见。 罗恩对赫敏说。维斯莱一家和哈利由另一个古灵阁妖精领着前往他们的地下金库。由妖精驾驶的小车在小型铁轨上穿梭飞驰，穿过银行的地下通道，到达各个金库。哈利觉得那一路风驰电掣的感觉十分过瘾。可是当维斯莱家的金库打开时，他感到比在翻倒巷时还可怕。 里面是很不起眼的一堆银稀壳，只有一个金加龙。维斯莱夫人连边边角角都摸过了，最后把所有的硬币都拨拉到他的包里。哈利到了自己的金库，感觉更难堪了。他尽量不让别人看到，匆匆地把几把硬币扫进一个皮包。他们在银行外的大理石台阶上分手。珀西嘀咕着要买一支新羽毛笔。弗雷德和乔治看到了他们在霍格沃茨学校的朋友李乔丹。维斯莱夫人和金妮要去一家卖旧袍子的商店。维斯莱先生坚持要带格兰杰夫妇去破釜酒吧喝一杯。